曾经的过错的拥有一定才重要，你在酒后留你就有依靠，这是我美丽的祈祷，你就是我天天的骄傲。 说到崔子格这位歌手，虽然我们第一次听到他的歌声呢是在2011年，但是其实早在2004年他就为天国的嫁衣的主题曲王心凌演唱的那首花的袈裟作词作曲了。说到艺人的蛰伏期，迪克牛仔25岁开始登台表演，熬到40岁才在圈内走红，在这样的过程他花了10年左右的时间，也正是因为这10年的沉淀，才让迪克牛仔的声音透出沧桑而又不失情怀的味道。迪克牛仔的《爱无罪》。 你勒住我的双肩，轻声说抱歉，我抬起头看你的脸，看见深深的疲倦，这一次你竟然没有掉眼泪，这一次也好像显得特别黑，这才了解你原来也能这样眷恋。你说你从不后悔爱过这一回，只是我俩没有明天，爱得越深越有罪。我知道你不是存心要辩解，我知道你一定几夜不能睡，决定之前你不知压下多少伤悲。 我一定要心碎，是我的东西能为你放 到边界，我知道你一定急也不能睡，决定之前你不知压下多少伤悲，爱无罪，再过一百年我都这样以为，我这本来就很累，谁又能保证自己永不犯罪，爱无罪，为他执迷不悟我也无所谓，不过你要心碎，是我的荣幸能为你把心碎， 是转，谁都能感受，每一步一起玩，我停不下来，我坚持停不下来，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人期待 ABC 动力没法设计做人听得出来，很好的效果不得调整是什么时代，和努力一起来加入 跟着我 歌声多亲切，灵感开始倾斜，那一种感觉，感觉多强烈，不需要相接，相同两种总有分别，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flow I can't go to rock I can't go to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双脚开始动，当节奏开始转，这些都能感受，每一步一起玩，我停不下来，我坚持停不下来。 哦，跟着我走，真的自由，真的自由， 慢慢的带上。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动，双脚节奏开始转，是谁都能感受。 现在是19:14。

一个嗓音，有多少人想要模仿却都模仿不来。莫文蔚的一首《盛夏的果实》之后呢，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罗志祥的《一枝独秀》。当年的罗志祥呢，是靠着模仿郭富城而进入到娱乐圈。 好看破一风头啊头的风啊就等这一刻风风啊后一风啊冲破你耳膜此刻你听到节奏是我的脉搏 时间嗖嗖啊赶考的是温柔想着回我来回头想熬出头昏昏昏昏想赢我拳头只为你要掌握我不再错某某某要你记住我 对他心心有看我一直独秀 秀菩萨白马头啊就等这一刻 是你的夜燃烧着亮冲破碎梦手是否你一手成功的把握欢迎跟我解除解脱或帮我加油 是你的爱情歌全面精准到落成功我当作星球探索时间别秒头 别秒头 动作肯定多过宇宙我有把握跟着我连独占到头 准备大心 跳得像玩奏趁着威望摆胃口想熬出头混不得闭上眼握拳头机会你要掌握我不再做某某某要你记住我 准备大声 像个孩子似的深情忘不掉你的笑对我一生很重要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偶尔是不是也感觉有些老像个大人般的恋爱有时心情糟请你相信我在你身边别忘了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好了不知道

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继续在这个周日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人生总是爱折磨人，好的坏的都有，我们总是在悲伤的时候感慨良多，可是好事坏事终归都会成为往事，所有的一切终将会过去，不管是喜悦还是忧伤，我们一路前行不是为了缅怀过去，而是在看得见的未来努力地活得更好，你说对吗？ 昨夜梦见自己长了双翼飞向前去，在每一个你出现过的地方徘徊不已。啊，昨夜我梦见自己竟然可以不必呼吸，穿过蓝蓝的冰冷的海洋，为了寻你，想专心却无力，心痛无比清晰，用

味一零三三，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首《青春纪念册》，可 前面想的呢是 F4 的成功引起的男子团体风潮下的产品之一，所以呢他们成军的时间并不长。 TFBOYS 的出现也让男子偶像团体的年龄又年轻了不少。 TFBOYS 的首《大梦想家》。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雨再大也总要回家，被淋湿的鞋晒干再出发，轻松的步伐被泥土冲刷，力量无限放大，我们被小事打扰，为小事烦恼，不管何时间赛跑，未来的最终男主角，准备准备好，带着光跟我飞翔，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他笑出心底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越飞越紧张，一点一点靠近龙飞而降，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宇宙又会珍藏，我们慢慢的生长，从小的愿望到大的梦想起航，坚持是生命的永恒，跳动的心脏，带着光跟我飞翔，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他笑出心底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宇宙又会珍藏，未来是什么样，只会明天未央，现在决定要闪亮，就算你奔的方向不要跟他争得上，只有心却一次疯狂，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 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踏上这蜻蜓展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 一个一个梦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宇宙又会珍藏。大梦想家， 之后才有了光彩，才能看见微弱的存在，你就好像

林俊杰和金莎合作的《发现爱》。 叽叽喳喳路人小孩，绝醉的你站在露台，阳光眯着眼看我们，同时也发现爱。 嘀嘀咕咕我该不该让你看穿，冰淇淋的默契就是爱。你遇上他巧克力娜娜，不觉中悄悄融化了，变成最幸福的味道。 我的烦恼可爱多好，不需要说什么，呼吸之间就尝到了你我 心电感应。 我看见了因你的 林俊杰和金莎曾经同属于新加坡海蝶唱片，所以呢他们两个有过很多次的合作的机会，有过很多次的对唱。有一个词它叫做止损，当一件事没有如愿，假如想要降低损失，最好的办法呢就是立刻马上面对现实，调整心态，去为自己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停留在抱怨里，因为抱怨是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事。止损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趁早结束。阿妹张惠妹的一首《趁早》。 到后来才发现爱已是一种习惯，我学会和你说一样的话，你总是要我在你身旁，说幸福该是什么模样，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荒凉。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

梦埋葬在城市里，滴答滴，听时间往前去，好像在预报着未来的连续剧。一封信，一件旧的冒险衣，谁是谁的纪念品，拿什么来回忆。一场雨狠狠下在眼睛里，爱在生老病死后已经都没关系。 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继续在这个周日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龄的这首《痒》。当年有那么多歌手翻唱黄龄的歌，但是黄龄自己却没有走红。这是歌坛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是悠悠一抹斜阳，多想多想，有谁懂得欣赏它？有人来有人有时分享他。 像夜空，越阳越骚越 10:4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7月15日至8月13日，足彩3D送福利，只选足选3、足选6三种投注方式，千万嘉奖送给你，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吧！ Show me 写不清不愿又当相思客，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没有遇到没有理由，你真的有说过，如果有就让你自 首温柔。对于爸爸妈妈们来说，最幸福的是莫过于陪着孩子一起长大。有这样的一份调查，44%的父亲认为自己工作太忙了，导致亲子活动减少，23%的父亲苦于孩子总是缠着自己，26%的父亲则感觉亲子活动太单调了。不知道这个周末的时光，你有没有深度的陪伴在孩子的身边？深度的陪伴，它不包括抱着手机刷朋友圈哦。孩子的成长转瞬即逝，爸爸们千万不要轻易地忽略到那个陪伴的时光。凉凉，杨宗纬和张碧晨的对唱。 入夜渐微凉，繁华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 前世路你怎舍下，这一海情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我 相认，就让情分若就真。